仲烈先生， 系啊，问乾坤嘅时间啦，咁就大家见到我哋背景有呢幅嘢喺度啦， 啲字细过啲，我镜头睇 喺呢度咁样，梗系睇唔到啦。 睇唔到，不过我话俾你，阿先生，我睇过封信咧，我觉得即系写得相当之唔错啊。咁啊，即系写。 因为呢封信又唔同写法，所以其实我系谂咗好多日先写，即系每次我做一次呢啲咁嘅嘢，其实通常我都系对嗰样嘢有感觉嘅，我先。做啦，第一就係、是，第二就係、是，我唔做又冇人做，即係我其實都唔想做，所以係第一次就譚香文嗰個係鬧佢啦，即係嗰個。係 啊 係 啊， 嗰、那個阿、啊、曾蔭權嗰封信就係低佢啦，呢一封你又要要求得嚟咧，有啲串佢，即係咁嘅樣，呢、這、一個係即係斯文得嚟啦，啱唔啱啊？因為如果唔係，你覺得你根本都冇誠意問佢攞呢一萬蚊啊嘛，即係 中間又要去搞佢啲嘢咁樣。 係啦，即係又要講，即係佢唔俾咧，佢係好衰嘅，即係有呢個意思先得噶嘛，即係。 咁啊，阿蕭生，其實你即係呢封信咧，我見你頭頭尾尾都搞咗成個禮拜啦，即係你自己都係咪花好多時間落去啊？即係成件嗰個 campaign 啊？ 嗱，唔係咁樣，即係係唔係做咧？我哋猶豫一陣，嗰陣我再講點解猶豫做唔做啦。咁就係即係呢一個，但係即係話封信咧，我就寫咗五分鐘，咁就俾周顯執一執，然後咧就俾阿毛網執，咁又將毛網執嗰個咧又執翻轉頭， 陳口執咗幾多劑？ 唔係即係咁係改啲字啊，即係改少字，但係個 structure 咧就一講就係咁樣。 唔係因為我睇落去咧，即係當然你背後多手會執啦，我都知道，但係個文氣喺度啊，即係個氣勢喺度啊。咁啊，阿周顯，嗱你唔好唔出聲啊，你響你個周先生周邊啊。 我梗係出聲啦，今期我嚟做宣傳，我本身輸啫嘛。唔係為咗，唔係為咗一萬蚊，我係為咗我自己講嗰啲版税。 你知唔知而家上 Comedy Club 講嘢要收錢嘅做廣告？ 唔係啊嘛。 哎、你介紹下你本新書先啦。 我本新書就犀利啦，叫《周顯發達豬男子男》，因為咧嗰啲。個出版商話呢個名咧先至好吸引人。本書咧個設計同埋製作咧係好不精美，而且製作咧啲字咧細到睇唔到嘅，係我極不滿意。不過大家都請買翻張，因為係我寫，而我當然係寫嘅嘢，佢即係其他人嘅嘢，我全部都唔滿意。而我自己嘅嘢，我全部都好滿意。所以大家唔好為咗其他人嘅辦事不力、辦事不力、辦事不力。就而不買我本書，其實佢係好有內涵嘅，好似我個人一樣。 係阿周顯啊，恕我問一個好行外嘅問題啦，就一個人未發達咧，佢點教人去發達咧？ 嗱呢樣嘢我已經喺網上已經係講過噶啦，即係一個游泳教練，佢不必要係一個游泳冠軍嚟噶嘛。即係泰神，佢唔係泰神個教練，都唔係 champion 嚟噶嘛。一個教人發達嘅人，佢唔需要係發達嘅。我自己。其實是那個出版商咁同我講，我當初嗰個問題咁問佢，佢話難 係咪？阿周顯，你使乜講得咁冗長嘅？你講一個例子得啦。摩連奴都唔識踢波，咁搞波咯，真係。 係因為我唔睇波。 阿蕭生，你評論下呢啲發達指南好唔好？ 我冇睇過喎，你介紹下 本發達指南。我已經送咗幾本俾你做乜嘢噶咯喎？你都冇睇過。總言之，呢本書就話俾就分析咗。是每一種投資工具，去點樣揾你笨搶你嘅錢。咁有邊幾種投資工具買得嘅咧？咁我都可以講，其實只係得幾種投資工具可以買，幾種投資方式係可以買得嘅啫。即係其中一樣就係買樓，即係買樓係我以前覺得好蠢嘅，但係而家覺得佢蠢得嚟都有佢聰明嘅地方，因為佢至少係實質嘢嚟嘅。即係其他所有嘢可以話係紙嚟嘅，其他所有投資工具係紙嚟嘅。樓之所以個回報咁低，係因為佢係實質嘢。即係佢係有價值喺度，咁回報梗係低啦。即係冇價值嘅回報梗係高啦，因為冇價值噶嘛。即係全部大部分，你最好買一樣嘢係有一啲實質價值嘅。咁而冇實質價值之中咧，最容易玩嘅咧就係股票，就係咁樣。即係最比較容易啲好到嘅。 啊，張先生講得好深啊，蕭生可唔可以即係 elaborate 佢講啲咩嘢？ 佢係即係唔係佢係講緊即係話好多嘢都唔買得嘅，即係得好少嘢買得嘅啫。咁就其中一樣嘢就係樓，第二樣就係股票，就咁樣啦。係 啦， 係 啊。咁當然其實仲有一啲嘢可以買得，但係你好難 keep 嘅。咁我認為其實最中意，如果俾我嚟講，我覺得一個人最終極嘅揸住嘅嘢就應該係揸住農地，即係可以耕田。咁咧就保證你唔會餓死。咁如果人人都有塊農地，好似日本人咁樣咧，咁就會最好。 我外公就係咁諗啊，佢就話即係佢乜都唔信嘅，即係佢話即係買金銀珠寶會俾賊搶咗去嘅，嚇！即係買屋咧就會俾火燒咗去嘅。 係買地咧就拆都搶唔叫到去，佢點知共產黨嚟啲陰陰賊呢啲？ 呢個我講咗，即係共產黨咧，呢、這個共產黨呢個災 百年一遇啊！ 唔係百年一遇，係幾千年都難得幾見嘅，絕對唔係百年一遇。你認為共產黨百年一遇？因為你就算係清朝去攻陷咗明朝，都係承認翻明朝嘅時候嗰啲土地嗰個擁有權嘅，係啦，嗰個承認翻，從即係除非揾唔翻嗰個人嘅啫。如果唔係，就算朝代改變啦，即係共產黨係幾千年我唔敢話一遇，最多唔會超過三次嘅，即係嗰年。你講咩？呢所以呢個係人生係。即係馬克思共產黨呢個係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三幾次悲劇之一嚟嘅，即係我認為共產黨係大陸希特拉，即係好難話，即係我諗好多人都講過啦，即係講非自然死亡，咁希特拉殺人多定係共產黨殺人多？ 你計全球共產黨梗係共產黨多啦， 唔係淨係計一國都係共產黨多，希特拉其實殺人多過中國或者蘇聯。 哦，咁你要計翻人口比例，你咁講。 人口比例都計啦，人口比例都係咯。 喺國內殺人定國外殺戰爭殺人先？即係最大佢最多殺人就喺蘇聯打蘇聯嗰陣時。我諗都殺咗有兩三千萬人，即係咁樣。 但我估咧，我咁估啊，我唔而家冇一個即係好準確嘅 fix。我估如果係從嗰個比例嚟講咧，應該赤間最勁。 係，即係 赤間最 勁，赤間最勁。如果從個比例嚟講， 但係都係共產黨啦。 係咯，咪就係咯，就係我就講呢樣嘢。 無論如何，希特拉贏到共產黨嘅，即係所以一個馬克思出現嘅時候，你話係對呢個人類嘅災禍，呢個係幾大？ 咁呢個咪證明咗個思想嘅威力咯。 嗯， 係嘛？即係你如果唔係講話哦，你有真係有幾多槍嘅話，有一個人如果佢有一套思想係足以令到好多人去做做某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產生個力量係遠比其他嘢大嘅。 但係即係。有思想和權力的分別就是你思想所獲得到的東西不是你所能夠得到的，即馬克思他畢生都是很窮光，但他見不到的思想的威力在哪裡，即李白的詩他是江芒萬丈長，是很威的，但李白你叫我做李白就做喜康就做喜康，即是當時的時候當時所謂生活得富貴一點嘛，即思想是，但思想你享受不到，即你思即無論你思想多偉大到 你作為一個人你享受不到那樣東西，那樣成果的很多時候。 我想杜甫講過了，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但蕭先生也講過一個問題，就是譬如說我們現在從歷史上，我們看回以前，我們只是會記得文化上最優勝的東西，最優，反而經濟上、物質上，我們不是那麼重視。 是啊，即是這個二十四史，你結果就是這個史記有貨值列傳，就是這樣。 即係其他冇記歷史記載邊個朝代最有錢？ 有錢係排得好低嘅，有錢係排得好低嘅。 亦都因為嗰陣時嘅有錢人係嗰個地位係相對低嘅，即係喺中國嚟講，有錢人啲人係唔尊重有錢人嘅，而因為冇咗產權咧，有錢人係好容易俾權貴一朝食咗嘅。你話有錢係談花言啊，只有有咗產權制度之後，有錢先至有用。而家有錢人先至可以維留得耐啲。以前一次政治變動，哦，你軍閥一搶一嚟咩嘢，即係成日有錢人成日俾人敲詐噶嘛，係好慘啊！所以係喺鬼佬嘅地方先有錢人先有用嘅啫。喺中國地方，永遠就算到而家，都係有權緊要過有錢。 係啊，你睇而家中國，就算喺大陸都係噶啦。即係突然間，譬如話喺咩個十大富豪、一百個富豪咁，隔幾年全部唔知坐曬監啊，拉曬失曬蹤咁。 有幾個冇錯？ 有幾個冇錯？ 有三幾個冇錯。 喂，周 China Morning Post 嘅記者去唔到澳門係嘛？ 呢個可以睇一睇嘅，因為呢個都係傍晚嘅消息啦，就大概係9:18啊，今晚嚇。就根據港台嘅報導咧，就南華早報嘅攝影記者今朝早去澳門，就準備採訪歐文龍嘅貪污案開審嘅時候咧，俾澳門當局拒絕。咁啊，其他嘅南華早報聲明我哋唔講啦。咁而家就睇一睇澳門嗰、那個即係嗰個反應係點樣啦。咁因為有趣嘅地方咧，就其實前幾日咧就喺立法會度啊。保安局局長咧，就李少光都提過，佢話澳門嘅就冇黑名單。咁但係法國咧好奇怪啊，即係一啲我哋而家一路都估計其實係喺澳門入境係冇問題嘅人咧，慢慢出現問題㗎啦。舉個例子啦，譬如係馮檢基啦。咁最好笑就係民主黨嗰、那個黃成志咧，佢由珠海入去澳門。竟然咧就遣翻佢去珠海咯喎，咁而家咧竟然係即係擴大到係南華早報嘅採訪都做唔到。 遣返去珠海嘅意思即係澳門仲大落過珠海，又再鬧大陸係咪啊？意思係咪啊？即係有兩個問題，一成個古仔，我即係因為我而家都唔睇新聞啦，但係成個古仔聽落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就係喺澳門唔係遣返去，遣返珠海，即係話其實而家澳門嘅審查比大陸嚴格，更加嚴格，即係去大陸冇問題，去澳門就有問題。第二個就係 澳門有冇黑名單？關你事關咩事啊？ 咪因為啲立法會議員質詢啊嘛，即係話點解去唔到澳門？ 乜都唔關事啊！咁你問澳門啊嘛？ 唔係李少光去問澳門啦。 哦，李少光問咗澳門， 澳門 翻嚟 冇黑名單嘅， 即係唔係李少光話澳門黑名單，係李少光因為引述澳門嘅人翻嚟話俾你聽，即係澳門嘅人話俾你聽，澳門冇黑名單。咁呢個真係唔係李少光責任嚟嘅喎？係，即係話佢你咁講，我 hear 先，我翻聽我翻嚟，我係咁聽到，咁我咁講翻俾你聽。如果你少 咁佢冇黑名單，咁邊個唔俾入去嘅咧？即係咁樣就係即係抽籤嘅，即係咁樣係。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一個國家沒有黑名單即是我好像美國沒有黑名單美國都有的嘛英國沒有黑名單你說沒有黑名單這個已經是抹殺的其實所有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都有黑名單的嘛是不是 我不知道哪個國家是可以沒有黑名單的 但個問題就是個黑名單你不是這樣用法的嘛你起碼給到個理由我才 行不是入到那就入 我告訴你周先你不要這麼多 My Radio 即是 Hong Kong Reporter 的主持人佔這個黑名單的比例很高 係，即係我唔係黑村唔制，我澳門當下錢冇事。 嗱，我數俾你聽，即係麥國峰啦、陶君衡啦、長毛啦，咁你全部都入唔到啊！呢啲其實我哋都係即係part time 或者 你入到啊？ 你唔好咁問我啦，真係我諗住過去嘅呢個禮拜。 唔係我都去入唔到三次，俾佢遣翻嚟香港。 係咩？ 係啊！ 人怕出名，豬怕肥。 唔係去大陸冇事嘅，係澳門有事。 澳門真係大鑊，唔係咁容易去嘅。 嗱，所以阿周軒，嗱你上過嚟做主持啦，我希望你今個禮拜過印證下咯，你去唔去到咯你？ 但係澳門咧，佢係越搞越大嘅個名單，係越嚟越豬年得多人嘅，其實 係。最大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唔明點解。 嗯， 譬如你講話早期咁，譬如阿長毛咁，佢哋佢可能去示威咁，我哋慢慢都。即係講俾聽，我唔同意，但我理解到個即係呢個理由。但你搞到馮檢基咁，我哋都係新言呢、這個因為佢可能都係即係當佢係泛民嘅成員唔入得。咁但係而家喂一路從來咧，即係香港嘅報章去澳門採訪都好少出現問題噶嘛。咁你今次竟然出現一個咁嘅決定咧，呢、這個就令我哋真係好拗曬頭咯。 即係我再講講我對黑名單嘅理解。即係通常一個國家。對於黑名單嗰、那個定立，即係話多即時遣返，即係呢個唔係一個黑名單嘅問題，係一個咧有啲人係即時，我覺得我懷疑你會做咩嘢，就會遣返。譬如日本政府咁，或者美國咁，一見到你後生女過關，去啦，咦？我懷疑你可能做雞喎，咁佢就即刻俾你，即係個關口嗰個人已經有 discretion 啊嘛。而嗰個 discretion 咧係可以好 arbitrary 嘅，其實係完全民主，其實完全係一個喂，我其實我感覺係咁樣嘅，已經可以，但即唔係需要黑名單，即普通嘅事，一個海關嚟咁運作，個海關就係嗰個官員係有一個 discretionary power， 佢話可以，我懷疑你咁樣，我就唔俾你入啦，就係咁樣嘅。 甚至阿周軒，你講埋一個即更加極端嘅嗰個人覺得你樣衰唔俾你入境都得， 理論上係理論上係，根據上當然係有一個指引。喂，佢事後呢個啦，佢事後要講翻，我懷疑佢呢個人有可能做啲咩嘢，咁嗰個都係一個指引嚟嘅。但係其實佢對於入唔入境呢樣嘢咧，係唔係個疑點歸於嗰個被告嘅，係個疑點係歸於嗰個官員嘅。 但我想問阿蕭生一個問題咧，嗱，其實而家睇到 但我哋去唔係咯，即係嗰個係因為電腦入邊有個名單， 定咗個名單。 你就肯定電腦啦，冇得傾啦。 因為嗰次阿麥國峰咧，佢去嗰次話俾我聽咧，佢見到咧，佢攞住一個雞皮紙袋，有一封，即係入邊有一張白紙，咁跟住咧，佢好似睇嗰張白紙，跟住就將佢帶翻轉頭咁樣，咁所以似乎我哋喺澳門咧，即係個入境嘅情況咧，係佢哋掌握咗一啲香港人某啲香港人嘅資料，咁跟住唔俾入。 而且個資訊好準確喎，因為即係白紙寫唔到幾多名喎。 係啊， 我知道你呢兩日會入。 但係咧個發展到個情況咧，即係譬如上次阿馮檢基佢哋去咧，已經冇呢個白紙嘅問題啦，即係嗰關已經過唔到啦嚇。咁再較早之前咧，譬如湯家驊去嗰陣時咧，就曾經佢點樣咧，就叫咗喺個間房度啊，同佢傾少少偈咁樣。咁但係我想問阿蕭生一個問題就話。其實如果你睇而家澳門呢一個即係決定或者呢個行動咧，其實同阿何厚華佢將會係退休或者佢將會下台，即係完成呢個任期，有冇一個某種程度關係？即係話會唔會佢喺而家呢個期間，因為佢譬如歐盟弄案咁，即係對佢喺嗰個形象上或者佢對中央嗰、那個聲望有影響，而家佢趁住呢個機會要做多啲去 please。呢個中央或者去令中央覺得即係佢係好即係跟隨中央嘅路線。 唔係，我覺得呢個由幾年前開始，其實我第一次去唔準地， 即係呢個就因為賭董嘅關係啊嘛，完全係。 但係問題賭董嗰陣時已經過咗噶啦嘛，收尾。 梗係過咗啦，係啊，唔係個名單即係存在咗就係存在咗噶啦，即係咁啦。 嚇！即係佢個名單係唔會 update， 唔會再。 唔係，佢唔會 delete 五期，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即係蕭若元呢個咁反動嘅分子，應該禁佢啦。咁唔好 delete 佢啊！咁而家問題就係身家問題，而家個新嘅 issue 唔係因為蕭若元咩就係梗噶啦，唔 delete 就梗噶啦。咁但係咪其他人？嗰、那個《南華早報》記者無名無姓，我哋而家都唔知佢叫乜水噶嘛。 知有呢、這個有我冇讀出嚟。 唔係佢喺北京採訪曾經衝突過嘛。 哦，即係佢係已經係做過慣匪嚟㗎啦。 唔係佢喺北京採訪同公安曾經發生過衝突。 係啊。 哦。 咁但係而家佢再去北京都冇事喎，而家有。 係啊，咁你點解釋呢一個兩個即係唔同嘅標準咧？ 總之我冇解釋，我只不過我解釋過係個現象。個現象就係而家個 issue 唔係蕭若元或者係麥國峰嗰啲能唔能夠入到去。而家呢個新嘅 issue 就係一個人去北京冇問題嘅，一個只不過拘捕一個記者。 後來咧就延展到咧就好怕香港啲公運人士去撩佢嗰啲人咧，就係、是、反對呢、這個外籍僱傭而反廿三條。 呢個都合理啊，呢兩個問題啊，呢個都合理啊。但係呢、這個咁我。記者即係冇理由報道都唔俾㗎，即係唔係有訪，唔係搞公運啦，搞運動就好多國家都唔俾嘅。即係如果公運分子入國， 如果你話係純粹因為嗰個案件咧，就唔會淨止係南華早報嘅記者啦， 係、 嘛？ 係啦， 即係如果你話純粹係因為歐文龍案，佢唔俾其他記者去採訪，咁、應該所有記者都去唔到，就唔係單獨南華早報一個。咁、可能即係有其他原因，我哋或者即係嘗試去猜測，可能南華早報有啲同澳門當局有啲即係報道上嘅一啲問題。咁但係睇落去，我哋而家所掌握資料， 南華早報聽講已經係同大陸已經好 friend 過，唔妥嗰啲炒。即係據我記憶之中係嘛，即係唔妥都唔係第一個炒啊！超計南華早報應該不容許有啲 即係但最多人 involve 嘅咧就係社民連咧即係應該寫封信即係俾阿何厚華嘅 嚇， 即係我哋咧就好多人唔嚟得，就想同你討論呢個問題。 而家呢個問題， 你幾時嚟香港？你話俾我哋聽。你而家咧唔通知我咧唔緊要，你終於有一日會做完㗎。你個特首，我終於有一日會刮到你嘅。我會問候你起居嘅，將會係。 即係你阿蕭生，你唔好講到咁樣樣，即係因為你冇 佢要唔要嚟香港啊？佢 你冇我哋，你好似唔係社民。 我即係唔係我用社民連嘅語調寫一封咁嘅信嚟俾佢，我睇何厚華作唔作出反應啫咁樣。 係。冇你冇理由即係求其揾啲人俾入境啊嘛，即係 求其俾啲人入境。 我而家同你討論下點解咯，即係咁樣嚇。 係，即係作為一個開明嘅政府，佢要俾翻啲理由出嚟嘅，因為啊， 即係如果嗰笪地方咧係比起大陸咁不如嘅話，我覺得好難接受。即係好坦白講，即係個特區如果比大陸都不如，比大陸當地，即係大陸都接受，你都唔接受嘅話，我覺得好難以接受，即係如果大陸唔接受，咁大家你跟隨大陸規矩，喂大佬，即係咁唔係 OK 啊？但係大陸都能夠接受呢個記者入去咯，或者大陸接受蕭生入去啦，點解你都唔接受咧？澳門即係如果你咁樣咁，你做咩特區做咩嘢？咁我覺得 唔係你黃成志、湯家華嗰啲會搞咩事啫？即係呢啲，不過即係佢哋會出席研討會，至多就係即係講翻廿三條嗰啲嘢，梗係唔會啦。我哋做生意咯，即係咁樣， 即係增進澳門嘅投資有機會啦。即係如果你話搞事，即係 仲消費下添， 消費下添。咁即係呢個係令人即係可以講下摸不着頭腦啦嚇。但係其實你阿蕭生睇話，即係而家係澳門嗰個情況咧，即係如果佢立完法廿三條之後，會唔會估計佢嗰個成個即係嗰個情況會比而家寬鬆啲會成咧？ 唔係嘅，佢呢一套嘢即係你唔去諗辦法去炮製佢，佢就係長期有任何即係懷疑對佢不利嘅人，或者對中央不利嘅人，佢都唔俾去㗎啦，即係咁啊！ 一旦養成咗一個咁嘅傳統， 所以要認即係認真教訓啊嘛！ 但係我唔即係我冇你咁咁激進啦，但係即係如果照一個平常嘅角度，你澳門立法廿三條，都係希望立咗廿三條之後，喺俾香港做個示範啫。咁你理論上你應該立咗廿三條之後，喂百花齊放，大家冇事啊，扮冇事喎、啊，都扮冇事一輪，咁香港人先會唔驚噶嘛。你咁樣樣 咁你香港人驚嘛？你示範唔到噶，即係你通常都係引咗你入，引咗你入籠先，跟住香港立咗廿三條，跟住先諗慢慢收緊。 唔 係， 即 係我覺得喺政治上係。 即係呢一個香港都有做啲咁嘢嘅，即係啲法輪功嗰啲上嚟香港集會，香港都有拒絕人哋入境嘅，即係咁。不過就係冇澳門咁濫啊，澳門係去到好濫啊，呢個係亂用呢個權。 法輪功唔俾香港入境，即係喺我即係純從政治利益講啊嚇，純從政治利益講，香港人同情法輪功嘅畢竟唔係咁多，但係。如果你嗰個記者或者一啲嘢唔俾入境，你管得咁實嘅話咧，香港人對廿三條會更反感啊嘛。其實你要同廿三條開路嘅時候，你必須要令到人哋覺得，喂冇事㗎，冇事㗎，唔呃人㗎，真係冇事嘅，咁樣先得啊嘛。你冇理由，你冇理由，你仲嚇怕人哋嘅，即係咁樣係政治上講。 即係頭先啊台長講啊周顯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其實周顯嘅 answer 有啲理由，即係你係唔需要做過嗰樣嘢，你唔需要係踢波冠軍。然後你先至，你即係識得踢波嘅教人踢波嘅方法，原理上就係可以即係呢一個去做足球教練啦。但係咧呢個因為你踢得好，同埋你識得教人咧係兩件事嚟嘅。而踢得好咧，有一定嘅即係身體嘅要求啊，即係腳啊呢個對足球嘅理解能力。但發達就唔係喎，你識得發達，原理上你就發得達嘅咯，即係呢樣嘅。 但係即係有啲要求勤力啊，有毅力啊，做起身啊，努力工作啊，即係嗰啲就全部都做唔到嘛，慳家。 唔係，我而家講第二個，但係我而家唔係用呢個方法嚟到答你，即係呢個咧，我係用呢個魏迅談緣嘅哲學啊，佢哋係攞個佢話到嗰樣嘢到咗未咧？佢攞個陳忽咧，呢個陳忽到咗張台未啊？佢到咗啦，咁而家到咗未啊？ 未到， 佢到過啊嘛。 哦， 即係阿一同阿周顯嗰啲叫發達哥，你知唔知？ 哦，即係只在乎曾經 發達咗之後冇翻，咁又唔算得發達。 只在乎曾經擁有啊， 係 咪咁樣？ 係咪先？唔係喎，嗱，即係根據統計嚟講，一個人曾經揾到嘅錢，再輸翻咧，再揾到嘅機會係大過一個完全係冇揾過嘅喎。 咁即係你同條女上個床之後，你叫佢再上床， 係啦，再上叫佢大啲，冇錯。雖然佢下次唔肯，但係再上個係 佢有權肯，但係咧，即係佢肯嘅機會咧就大啲啦，即係咁樣。 大好多。 我英文有個言語嘅 ，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 those who can't teach teach gym 喎。 呢啲因為叫輕居熟老啊嘛，即係我講埋嗰啲個笑話啦，就休息啦，即係玩嚟玩去玩呢兩句嘢啫嘛。有個嘢就係即係結婚，咁佢嗰個朋友咧知道佢同佢咧，就嗰條女咧就已經係動過房噶啦。咁咧佢咧就即刻寫嗰兩句杜甫嘅詩俾佢，就係個花勁不曾緣客數。鳳門今再為君開，嗰又問在心，今再為君開。咁輪到咧佢結婚，哦佢知佢咧，佢老婆咧以前就已經有男朋友嘅，今次咧佢就寫翻佢俾佢，佢話花勁已曾緣客數，鳳門今次為君開。 好，一陣間再翻嚟啊！